光纤之父高坤先生早几日离世，冇佢嘅光纤技术，今日呢个世界应该有好大嘅分别，包括我哋网台呢个形式都可以话系托佢嘅鸿福啊。所以咧喺2009年嘅时候咧，佢夺得呢个诺贝尔物理学奖。高坤先生乐于助人，发明光纤，希望促进全世界信息嘅交流，更加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免费上网，信息交流无限远，人人可以获得全世界嘅资讯。不过谂聪明到好似光纤之父咁样，都未必估到，原来信息嘅收发唔只系钱同埋光纤咁简单嘅问题嚟噶。世界上有啲地方，就是有光纤有钱，但都总有很多消息是收不到，甚至都 post 不到，或者 post 到都会被河蟹被消失的。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高先生如果在另一个世界遇见另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刘晓波先生，可以大家坐低了解探讨一下的。我是外国移民顾问 MJ， 我是剃工大肥， 欢迎到这一集的强国生还者。好啊，继续欢迎我们的大肥兄啊。是啊，录音室还有我 MJ 和大肥兄在这里。咁啊，今次即係我哋因為兩位嘅主持就即係繼續射波啦，咁啊，今次我哋揾到阿大肥兄同我哋傾下呢個問題，係啦。咁因為今次咧，哇，傾呢個課題咧都幾得意嘅。嗱，我咧就即係一向我自己唔覺得係，但我咧一向俾人覺得我係比較嗰啲咩啊反中亂港啊。 唔係喎，外國移民顧問喎，你好清。 我真心愛國㗎，但係咧有啲人嘅有啲人咧對朋友咧，即係有啲人覺得喂朋友做乜嘢我都要撐嘅，佢做啱又好，佢做錯又好，都是讚他的，我都是撐他的，這些都是朋友來的，都 OK。 但有些人呢就是覺得朋友應該是要直斥其非的，我見到他做得不對我就要告訴他，讓他不要繼續不對。那哪一樣是一個對形式呢？ 沒有一個定律，大國人做法不同。那我覺得呢，我是對中國的問題來說呢，我就處於後者，即覺得他是不對，我真的要真心說令他知道原來這樣是有問題的。那麼今次呢就討論一個即係叫做少少敏感少少問題，亦都係趁住係仲可以討論嘅時候咧，就去講下嘅。哇！這個問題真係一講出嚟咧，好多人即刻可能要即刻熄麥啊！哇！我唔敢聽，我冇睇過，冇睇過啲片啊！ 係啊，因為今日先話要取締民族黨嘅， 係咯，即係民族黨佢做錯咩？我又唔喺度考究。但係我哋今日要講嘅課題咧，可能比民族黨咧更加係敏感。我直接就講幾個議題，就係港獨、台獨、疆獨、藏獨呢嘅議題咁樣， 即係五獨合流。 係五，咦？就五獨係咩獨啊？ 哎呀，真係唔知 道。蒙係咪蒙獨啊？唔知啊，唔知啊。 總之五獨合流。 係啊，喂，我哋而家我哋撇除啊，我哋講港獨咧，就即係可能好多人已經被耳濡目染、染魔化咗。我哋試下第三者角度，我想傾下藏獨啊、台獨啊、疆獨呢啲問題先嘅。你對邊個地方或者邊個地方嘅朋友你多啲啊？ 台灣。 台灣，台灣你去過幾次啦？有台灣朋友啦。咁你覺得台灣人點啊？ 台灣人，你問他心底裏面，因為他們本身已經是民主了，雖然不是一個很理想的民主，但是呢你他放棄不可能，因為他的生活上、習慣上，他已經基本上就是一個獨立的地方，他們的心裡面都知道，只不過說你日日恐嚇我，又給很多利益我，大家都哎呀保持現狀。如果你今天你一沒有了這些東西，他明天就扯過另外一支台灣旗。 他們呢，我覺得我有時挺佩服他們的，他們呢是可以即係個諗法同我哋有少少唔同，香港咧都有少少係唯利是圖嘅，即係錢係好重要嘅咁樣。台灣人好似有唔係全部啦，但係有好大部分人咧，佢真係覺得錢唔係佢哋嘅最重要嘅嘢嘅，所以咧你唔能夠用經濟嘅誘因咧去打動佢嘅。 台積電啦，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佢哋會用，佢哋會有好多佢嗰生活嘅一種所謂慢活嘅態度啦，所謂即係總之夠揾食就 OK 噶，所以你見佢做嘢都特別慢咁樣嘅。 慢就特別慢，咁中國都好多人特別慢嘅，不過中國人啊嘅慢就係催，佢哋就真係慢，因為咧中國人就喺度將件事拖慢嘅催，互相吹水啊各樣嘢，咁咧就好似啲嘢唔知點樣啲，你冇辦法解決到。但係台灣咧佢有方法解決，但係佢哋本身就慢係慢嘅。咁你睇到凍靈女神，我最中意睇嘅一個台灣女演員啦，林依晨啦， 林依晨正啊。 你俾幾多錢？你話我乜乜，佢都唔理你。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人哋嘅態度就係我活喺我而家呢個時空，我呢個角度，我就做我而家嘅嘢咯。 而咧係啊，我就係覺得咧即係作為一個我自己覺得自己一個 artist 啦嚇，我覺得喺一個 咁樣嘅衍生出嚟嘅，大家唔同政治體制啦，大家嘅習性唔同之後咧，台灣人衍生出嚟嗰種文化嘅嗰種誒嗰種水平啊，譬如當你頭先講林依晨啊，或者我哋認識嘅周杰倫啊、哈林啊、蔡依林啊，好多佢哋嗰種文化上面嘅嘢咧，都係好似高我哋一啲層次，佢哋嗰種詩情畫意咧，係唔好話中國香港全部其實都好似係爭同佢哋爭少少咁樣啊。 香港太過商業啊， 係啊係啊， 而家大陸都係啦咁，但係台灣就唔係淨係得商業，你可以話佢哎呀，冇進步啊，去到台灣啊，好破舊啊，台北啊咁，啲人啊，揾唔到錢啊，人哋係慢活啊嘛，揾錢唔係唔重要，台灣人重要嘅，所以成日拜呢個水仙尊王，即係大禹治水，台灣企好多都有嘅，有啲摸下佢嘅，即係有個水啲水流動，跟住有個神像咁，你摸下佢，叫水仙尊王。一件事求財，一件事求運，最好迷信啦。周街都廟宇就係條街都有，但係人哋對自己個自覺身份好重要。 係啊，這個係即係冇理由啊。其實大家都係中華民族啊。我哋講緊即係唔係講笑，認真講都應該真係六百年前是一家咁樣。但係衍生出嚟唔知點解咧？我諗好多人，甚至全世界或者香港人都會有咁嘅感覺，就係台灣人係特別 nice 咁。如果對比起嚟講大部分嘅內地人就特別係冇咁 nice 咁樣係啦。咁點解會爭咁遠嘅咧？你又會傾向邊一邊多啲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出咗嚟就覺得係好似冇，雖然係同一個根源，但係感覺上就好似兩個完全唔同嘅民族咁樣。 係啊，譬如好似佢哋一樣拜同福建一樣啦，大家都閩南話，食嘅嘢一樣啦， 係啊係啊， 咁啊一樣拜媽祖啦， 係啊 嚇，拜三太子啦，其實又係關帝廟啦，其實。所有嘢基本原出一樣，分咗兩支。不過當佢分開咗兩支嘅時候咧，一啲即係我講啦，台灣受日本文化影響大啲。咁日本咧就本身有一個比較壓，雖然壓抑，但係佢哋都係冇即係好精緻啲嘅。 好講禮教。 係啦，咁就變咗嚟到咧，佢融合咗中國人另外一套就話：哎呀，即係雖然兩種禮貌是不同的，那些比較拘謹啲，呢啲比較就係 nice 啲啦咁。其實就是分野咗。其實有日本統治咗幾十年，可能因為佢唔係高壓手段去統治台灣嘅當時，所以李登輝是有希望自己做日本人添。嚇咁，但係就係咁樣嘅分途落嚟，變成咗佢同我哋中國。而家嘅中國人係有一個好大嘅分別。 係嗱，雖然咁講啊，我都覺得日本當時如果侵華咁樣係好唔啱嘅，可能做咗好多錯事。咁但係如果咁樣睇咧，我覺得當時日本帶俾台灣嗰種文化咧，某程度上係對台灣嚟講係有佢嘅好處喺度嘅。譬如咁講啦，我覺得真係有諸內而形於外嘅。大家都講同一種語言，普通話、國語 ，exactly 一樣咁就係㗎啦。係啦，但係咧，你唔好理喎，台灣人講嘅國語，你硬係覺得佢哋温柔啲啊，嗲聲嗲氣啲啊，好聽啲啊，冇辦法㗎喎，真係。係 啦， 係啊，咁你而內地人，佢即係明明都係講緊同一種語言，就係爭啲，即係呢一樣係就係嗰種分別喺度啦。 因為都係嘅，因為普通話咧係北方啦，其實。即係等於東北人嘅語言啦， 好吵耳啊！ 咁佢本身嘅人嘅行出嚟都係高頭大馬，比較硬朗啲、爽快啲嘅， 粗魯啲，係 啦。咁咧就閩南人即係始終講嘢就。 哎呀， 甜言蜜語 喺 低係啦， 你怎麼可以這樣啊？係啊，你聽到都覺得哇骨痹啊咁樣。所以即係嗱，我真係覺得如果啊要用獨立，我覺得即係未必要咁啊，即係未必要話要大家係分裂成兩個國家咁樣。咁但係咧，如果要用去中國式嘅 聯邦。 係啦，聯邦可能有一諗，即係要用中國式嗰種話，喂，你就係要屬於我噶啦，又係唔得，因為即係如果冇台灣呢一個獨立嘅地方咧，即係一個獨有係特色嘅一個城市咁樣，一個島咁樣咧，亦都係好可惜嘅。所以咧，即係要諗一個辦法，令到呢個台灣能夠既有佢獨特嘅氣息喺度，即係所謂嘅自主啦、自治啦、獨某程度上嘅獨立啦。亦都係唔至於話完全係大家抹曬面、老死不相往來嗰種咧，即係一個係一個好值得去研究嘅課題嚟㗎。本嚟係想用香港呢個特別行政區啊、一國兩制啊、高度自治去示範俾台灣人睇啦。咁大家而家都大家會心中有數，呢個示範係俾成功定失敗啦，大家自己有答案㗎啦。咁所以呢一個課題係比較嚇 證明愛國呢人。 係啊，即係有啲難解決。喂，咁但係如果而家已經即係好似經已融合咗嘅，譬如話西藏咁樣，又點睇咧？有冇去過啊？ 西藏冇去過， 冇去過， 但係都識好多，曾經識好多西藏嘅喇嘛啦。 嚇！ 都見好多嘅， 因為佢哋嘅文化咧，我覺得都幾同我哋係幾有唔同嘅。如果咧，我覺得頭先講中國台灣咧，我覺得係同一個六百年前是一家咁樣，大家係同一個民族。我有少少覺得咧，西藏好似同我哋真係唔係同一個民族咁樣嘅喎。 嗯，唔好話西藏啦，其實新疆、西藏、蒙古 係 我哋唔好面上貼金啦咁。 係， 基本上 外族 係啦，外族。西藏其實中國有冇正式統治過呢笪地方？係真係冇統治，好似新疆咁。點解叫新疆？因為新嘅疆土咯。 哦 ，OK， 係咪啊？咁蒙古更加添啦，係蒙古統治我哋中國，唔係我哋中國變咗蒙古啊嘛。 係， 咁我哋唔係同文同種噶。 係，而家仲有內蒙古、外蒙古啊。 係啊，係 啊。 所以唔係同一基，其實真係唔係同，同埋個文化唔一樣。 嗯， 因為佢哋就係宗教就是政治啦，宗教是高于一切啦，咁所有人民是为宗教而服务啦，应该咁样讲啦。咁佢哋同埋咧，佢哋系对钱银啊，即系对精神嘅追求系比金钱嘅追求大好多， 又系另一个即系精神世界啊，系啊，即系咧我近嚟睇咗本书啊，叫做树伯伯，一个香港人叫树伯伯，佢写嘅叫做西人西事，类似仲有两个字嘅西人西事西域啊，唔记得一本好书嚟嘅，但系即系咧佢讲好多西藏嘅嘢，佢话咧有一个例子，我觉得比较深刻噶，咁佢话咧西藏嗰度都有。而家大家識嘅銀行啦，咁銀行咧咪有一啲尊貴通道同埋普通人嘅通道咁樣嘅。咁西藏人咧，佢好多即係未必讀好多書嘅，咁但係佢都會有西藏人自己主動會講話雖然我係有錢，但我都唔會去buy 呢一個尊貴通道呢一個咩概念，我亦都唔會去成為尊貴會員，我寧願排隊。咁跟住嗰個香港嘅朋友就好奇怪啦，問佢喂點解會咁樣嘅咁樣，點解會咁諗嘅？咁佢就話：哇呢度西藏我哋呢個地區咁多公婆婆，佢哋未必每一個都咁有資源。去成為尊貴客人嘅喎，咁如果我哋咁樣就成為就覺得自己係應該打尖嘅合法打尖嘅，咁啲公公婆婆就會更加慘，佢就會更加係即係被剝削佢哋嗰個快速去嘅通道咁樣，快速去得到服務嘅機會咁樣，佢覺得反而係應該唔好講錢，反而係話喂公公婆婆應該有特殊嘅通道咁樣。咁呢一啲嘅佢其實成本書咧講好多啲西藏嘅故事，佢成個本書好多嘅其實一二三就提到咧，就係話西藏嘅朋友雖然佢哋好多唔使受到好多嘅教育，但係佢哋嗰種見識係嗰種眾生平等啊嗰啲咁樣嘅 咁你佛覺嚟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佢哋就會有咁樣嘅覺悟，咁所以佢覺得係幾好值得尊重嘅一個民族，亦都特別戥佢哋係慘，因為佢話咧好多西藏嘅朋友咧，佢哋係自己去喺西藏嗰度咧，去自己地方啊，都係會被限制。譬如你當我用香港比喻啦嚇，我同大肥兄係香港人，我哋自己去東涌原嚟係受限制喎，唔俾去喎。反而一個遊客，一個北京人落嚟香港，佢去東涌係反而仲自由過我哋去東涌嘅。咁就令到佢哋覺得即係唔好話我唔想同你哋同一 group， 唔係話我唔想同你一齊玩啊，而係我覺得我反而係被歧視嗰一班喎，咁啊變咗佢哋都好慘。 應該咁樣講啦，因為呢啲人，即係西藏人，你啲位啊，搞藏獨啊，又咩藏獨分子啊，又擾亂啊，其實唔係，係因為佢哋呢種特性，你哋中國人，即係我哋中國人啦，佢哋都係中國人啦，而家嘅講義上， 正確嘅係咁啊， 基本上，就係因為佢哋比較平和，佢哋唔反抗，所以你哋只係將我哋嘅所謂大漢族嘅文化強加喺佢身上。其實如果你話當聯邦制，我相信佢哋會更加受歡迎。 係啊，我即係其實嗰陣時戴耀廷先生去周圍講論壇，其實佢都唔係話提出一個點樣反國咁樣，佢只係話提出喂，若果有一日某一個政黨真係有機會係 千秋萬世，亦都有機會係喺某一世嘅時候會係瓦解嘅時候，咁我哋可唔可以諗下聯邦制咧？其實佢提出個咁樣嘅嘢， 即係所謂香港嘅自決派， 嗯， 你俾一個空間佢， 嗯。 即係當年的鄧小平先生對香港一樣，一國兩制，你做翻你自己那套嘢，我哋只不過國防外交在你那度，只要你不變，咁香港人就全部正常，呢班人就不會再有其他嘢。 係啊， 就係因為你改變了佢。 係啊， 所以而家即係咁講啦，其實都不應該講嘅，一講我又驚俾人封台添啊！即係達賴喇嘛，佢都冇講過獨立。 係啊， 達賴喇嘛只不過話我哋要自治咋。 係啊， 你俾自治我啦，我就冇嘢噶啦。咁但係你都唔即係 變咗佢一個好似嚇 一員咯。 總之係一個好敏感嘅人物咁樣啦。 係啦，即係好似瑞士咁，你話哎呀佢睇完佢，跟住我咪搞你咯。 係啊， 咁啊上到環又外交部又成，即係頭先你講嗰件事，其實就係因為佢招待咗達賴喇嘛咯。 嚇，係都有少少新仇舊恨啦。嚇， 咁就其實所謂蒙毒甚至疆毒都係同一種嘢咯，因為疆毒。你很多是維吾爾族人， 係啊，會擔心疆獨多啲㗎。 係啊，因為咧，再加上中國咧，因為中國人，我哋中國嘅一部分，中國人係冇咁強悍。 嗯， 如果你話佢囚禁過一百萬人， 嗯， 係伊拉克嗰啲係伊朗人。中國滅了一半啦、 啊！係，我都擔心呢樣。我想講的就係咧，嗱，頭先阿大平都講過，西藏咁佢都比較 peaceful 啦，即係佢都即係唔會咁容易去反抗你。喂，新疆咧係以前我冇維吾爾啦，即係以前喺好古遠古時代特厥民族咁樣，一向俾人哋感覺就係強悍嘅，係啊，好啱啊。咁佢亦都係我個人覺得啊，佢哋一定唔係一班好恰嘅人。咁同埋佢哋唔止係話喺中國境內的嘛，有全世界的維吾爾人啦，歐洲的土耳其啦， 所以中國我哋而家嘅政權，共產黨政權，佢咪成日要打壓你維吾爾族人，就係話你哋係恐怖分子咯，勾結而家即係世界啊，尤其中東嗰邊啲所謂恐怖組織咯，咁啊借呢個名義就得到聯合國嘅認同去打壓佢哋咯，其實佢哋。雖然大家可能同民族，但我已經分開了可能有幾百年。而家喺中國境裏邊嘅維吾爾族係相對係好和平。如果有一百萬人受到咁樣嘅冇話迫害啦，咁嘅教育喺第二啲地方，我諗戰火不斷啊。 係，佢哋都試過即係頂唔順㗎啦。其實我覺得你唔好話維吾爾啊，維吾爾可能對我哋嚟講比較偏遠，香港啊。香港人一定不會去到話即係恐怖分子咁樣，咁但係咧，香港人都會感受到，其實我哋唔係好，我認識好多人，佢哋唔係想反，包括頭先我哋講嘅香港民族黨，我諗佢本身一班年輕人無啦啦唔會話想反中亂港咁樣嘅，咁但係就係越壓迫啊，譬如話新疆又好，西藏又好，有啲新疆人西藏人，佢哋喺過去嘅由出世。到他們大學二十幾歲，他都是受到中國的教育，他們都會說很熱愛共產黨，但是某一天他們回去新疆回去西藏的時候，他們說哇，所有中國的朋友同學全部過關都很順利，偏偏他就因為他是新疆人，他是西藏人，他又受到千般的盤問萬般的阻撓，你問你回來西藏做什麼啊，你在外面做什麼啊，你回來西藏你跟家人會有什麼交往啊，你會不會回來問認真一點，認真一點講白一點，就是說你會不會回來搞藏獨啊，搞疆獨啊，這樣那另外呢，他們即有些人他們其實自己說的，他說你們用了十年的時間去將它變成一個中國人，但是你只用了一天或者是更加短的時間，你就將它變成一個西藏人、新疆人，他們不是想反你，而是你是逼他們去反的。 還有一件事，他的資源，因為大漢族那個意識，即是經常都說，哎呀，我們一家人啊，少數民族，但是呢，基本上就是漢人政權，漢人政權的時候，即是等於滿清的時候，就是滿人政權，就壓迫我們。漢人，而家我哋漢人政權就壓迫所有嘅資源啦、譬如好似內蒙古出煤炭啦，佢咪一窩蜂咪喺温州全部喺度刮得你刮啦，破壞曬你嘅冇問題，最緊要我撈到煤走啫嘛。咁你譬如好似新疆所有嘅 大企業全部都是漢人嘅，好似表面上俾好多小恩小惠俾你啲即係維吾爾人，但係到最後尾，所有大企業所有嘅資源分配都係喺曬漢人手裡， 都係唔公平嘅。 係啦，咁就令到佢西藏啊更加添啦，因為西藏本一個好寧靜嘅地方，因為本身就是高原地方，你上嚟都有高山症啦。你睇許冠傑到今時今日都未醫好，咁但係佢都冇你外來嘅人嚟嘅，就係佢自己就係咁噶啦。咁你不停嚟干擾曬佢基本上原有嘅生活先至係問題咯。 所以係啊，呢個問題仲要唔係今時今日噶啦。我諗喺好似喺胡亂華唐代嘅時候已經有噶啦，即係嗰陣時就啲皇帝都係有講。 睇下讀咗幾多書呢啲人。 唔係咁啱有睇，咁啱睇到一段啫，即係話咧古往今來咧好多都係異敵，即係外族。華夏即係我哋漢族咁樣，好多嘅皇帝啊或者當權分子都係重華夏而輕夷狄，咁所以令到好多咧就係即係有啲胡亂華有啲外族咧不停係喺度侵略咁樣，好多戰爭，咁而唯一嘅解決辦法咧係即係所謂華夏夷狄咧都兼愛如一，呢一個係唐代嘅時候個阿李世民啊呢個皇帝去提出嘅，但係估唔到過咗已經係幾多年我都唔識啦，係啦。 因為李世民佢本身唔係姓李噶嘛， 嚇佢都係有啲華胡族嘅血統， 但係佢嚟到佢就姓李啊嘛，即係佢已經係融合嘅一個象徵。 係啦，華即係嗰個胡華嗰個大家 mix 埋一齊，咁嚟到係啦，咁多年之後幾千年啦，係咪啊？即係嗰個 千幾年啦， 係啦，由唐代到而家咁樣，喂，其實好似都仲係冇乜進步，你仲係繼續壓迫佢，係咪又想去翻以前嗰個咁樣嘅情況咧？咁樣咁，所以亦都引申到嚟我哋香港嗱，其實頭先咁樣睇，我哋講到台灣，講到西藏，講到蒙古，講到新疆，講到香港，其實香港本嚟咧就應該係最能夠融合嘅，因為我哋冇唔係外族啦， 同埋我哋嘅親戚朋友本身就係喺東莞啊，即係我自己係四會，唔係我自己就開平仔啦。係 啊，我鄉下好似潮州啊嘛。 咁其實我哋同文同種，飲食文化完全基本一樣 啊。係啊， 甚至我哋即係我哋以前，我年紀大好多，我翻到去個個都聽譚詠麟噶嘛，係咪啊？個個聽許冠傑噶嘛， 係啊， 劉德華噶嘛，劉德華。其實我哋所有嘅非廣州話，我哋基本上係一啲障礙都冇嘅。 係啊，係啊，係啊。 我哋係冇障礙嘅。 係啊， 但係 應該係最 close 噶嘛。係啊，但係。 由我哋嘅未來大灣區特首上咗場之後，咁先至出現咗變化啫，因為從來都冇咁樣壓迫過香港年青一代嘅人。 係，所以啦，即係我哋都趁住呢個節目嘅時間，即係算係少少公開嘅説話咁樣講，即係其實有時係咪真係用壓迫呢個方法係會得嘅咧？亦定係你係越壓迫就越係官逼民反咧？呢個係大家都值得好好去深思嘅一個議題啦。 啊，俾我講多兩句啦。以前我哋啲有錢婆，包括龚如心，佢去羅湖商業城買翻版嘢，佢又好平啊。是真的，個個人後生仔放假，哎呀，我哋翻大陸消費去揼骨啊，去食嘢，後生仔好肯翻去。而家你令到佢唔再接受你呢一套， 更加抗拒。 係啦，即係我成日都推介，如果翻深圳去下一方城啦，你知咩叫大商場咯？ 係啊，好多商場都幾靚，講真而家。係啊，認真講。好啦，咁啊，希望嚟到呢一節嚇去尾聲，我哋最後就希望即係我除咗係一個被人覺得我嗰種愛國唔係咁愛國嘅一個分子之外咧，我都係個和平主義者嚟嘅。我希望啊嚇，我哋香港同我哋內地好多朋友，大家都可以。共度中秋佳節啊，共度一啲我哋中國嘅傳統節日啊，大家用同樣嘅文化， 所以要講中秋節快樂。 係啦，係啦，咁啊，大家開心心咁樣繼續生活咪好咯。 中秋節快樂啊！ 好啦，咁呢節時間差唔多，下次再請大肥兄再同我哋一齊玩個。 好，拜拜， 拜拜。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嘅煩惱，揾啱一隻洗頭水係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髮、育髮、防脫髮。我哋推薦韓國 JW 洗護系列。